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52集，神童。 河州吗？ 颜和如的神色有所缓和。 夫君有所不知，这河州乃是大师的俗家所在。我自从知道二爷在找大师以后，就专程派人盯着，谁知道大师真的回去了。哎呀，太可惜，到底没赶上。我要是早几日来，大师这会儿都该在端州了。 天不遂人愿，没办法的事。 不过我知道绝西有几个老太医都是性灵高手，从前给光城爷看病的。 燕和若把那空杯扶起来， 名头不比大师小，在十三城也是相当了得，好些达官显贵都求着看诊。府君若是想见见，我下回来就给你带上。 沈泽川竟然拿起了茶壶给颜和如倒了茶，他说， 诊金不少吧， 要是几万两银子能让府君高兴，那就不是事儿。 颜和如看那茶满到快要溢出来的，便抬手挡了。 我花钱孝敬府君，心里痛快。 不知道哪里漏来股夜风，把茶面吹得皱起来。颜和如就着这个姿势放轻声音， 我听说那西二在去都设局，想要围杀府君，结果却在府君面前自尽了，血流了满地，太惨了。 沈泽川没放下茶壶，含笑道， 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我挡也挡不住。 可我瞧着府君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嘛。 他拉长声音咯咯的笑起来， 我跟府上的锦衣卫都是熟人了，府君怎的还叫人围我呢。 屋内的烛火剧烈摇曳，庭院内静悄悄的，禁卫们都像是消失了。颜和如收回手，也不怕。 我呢，没学过功夫，连划拳绣腿都不会。府君要杀我，何必大动干戈？养山雪出鞘来，给我一刀，当场了事。 他说到此处，轻拍大腿，才想起来似的。 哦，我忘了，府君如今拿不了刀了。难怪二爷要千方百计的寻一灯，着急死喽。 这个小环球，伏在屋顶上的费胜无声地啐了一口。沈泽川割下茶壶， 唉，我哪舍得杀你啊？启东四月后的军粮还要靠你供应，柳州港口也是你包办，没了你，谁替我办事呢？ 我料想府君也舍不得杀我。 颜和如的手指灵巧地敲打着一把手，颠着腿， 没办法呢，前些时候耗得那么狠，现在好了，你一半的身家都压在了我身上。可我跟府君说实话好不好？我也舍不得跟府君翻脸呀，往后上哪儿找府君这般好看又聪明的主子去？一灯这事儿吧，我是真意外，要是府君愿意，我给袁卓先生拿上十几万两银子赔礼行不行？人生快活才是紧要事，快活了活着才有意思。 这屋内的气氛眼看要缓和，岂料沈泽川话锋一转， 一灯大师早死了吧。 颜和如倏地看向沈泽川，面上还笑， 那不能， 他若是没死，你哪肯这么轻易丢给我呢？ 沈泽川抬指摩挲着折扇，在思索里缓慢地说， 八成粮仓算什么，较真起来我也不会杀你，可大师这事儿就说不准了。 沈泽川含情眼深如墨瞧着他， 策安下了功夫要找大师，等他真的查到点踪迹，发现大师死在了你的手里，那就是天王老子来求情也没用，所以 也得尽快把这烫手山芋扔掉。 严和如此行是来请罪的，请什么罪？八成粮仓的罪。去都查到了丹城，薛延青从那场博弈里暂时胜出，严和如早就知道自己肯定会被朝廷缉拿，于是要在此刻做出把一灯大师交出来的样子，给河州衙门一个穷追不舍的机会，好让马车翻得顺理成章。这张牌严和如扔得根本就不甘心，可是他没有上策可走。他确实是在河州找到的大师，并且从年初开始就把大师囚在府中，岂料大师真的死了，这个能够威胁沈德川的把柄瞬间成为了严和如必死的祸患。一旦萧迟也摸到踪迹，他连周旋的机会都没有，他只有面对沈泽川才能靠利益搏到生机。严和如从来都不吝夸奖，他捏紧算盘， 你好聪明啊，但府君既然肯坐在这里跟我谈，那就是愿意网开一面。我适才把账算了又算，中伯六州负担不起南北战场的全年军粮供应，府君还想要恢复六州民生，我跟西红轩不一样，府君事事都缺不了我呀。 你是跟西红轩不一样，干什么跟他比呢？ 沈泽川觉得严和如有意思。 你办事奢靡，穿金戴银，袍子上要绣着铜钱和元宝，脖子上要挂着金算盘，恨不得告诉全天下的人你爱钱，但你真的爱钱吗？ 西红轩也爱摆排场，但远远没到这个地步。跟严和如比起来，西红轩更像是世家子弟的讲究。依照他们两家的银库储蓄来看，西红轩甚至能算是个节俭的好儿子。可是严和如截然相反，他做的买卖全是要先偷银子的。与其说是想要银子，不如说他痴迷赚银子的过程。茶州的粮食暴利，严氏一下子水涨船高，严和如又在敦州扩建小户市，再联合世家倒卖官物，他赚的银子三辈子都花不完，花起来从来不手软。他跟了沈泽川，这是个金盆洗手的好机会。从前的买卖见不得光，想洗干净自个儿，只要老老实实的给南北战场供应军粮和军饷，时不时到府军跟前请个安，等到战事彻底打完了，沈德川真的上去了，为着供应军粮这份功劳，谁也轻易动不了他，他到时候摇身一变就是功臣。但是严和如不肯，正因为骨子里有这份不安分，他才能足够大胆地想出兴建港口这种事情。这小子不是不聪明，而是像他的名头一样是神童，是太聪明了，聪明到能把各种花样都玩得熟烂，八大家不照样被他玩得团团转，现在还跟在他屁股后边捡钱，任凭你是什么权臣枭雄，他根本不怕。严和如抱着金算盘蜷在椅子上，陷着酒窝笑不停，他笑完又叹气， 哎呀，夫君，你干什么要做枭主呢？你做生意嘛，那我就不寂寞了。 沈泽川也叹气， 唉，没生到好时候。 严和如歪了脑袋，一派纯真地说， 我也没有生到好时候呀，要是我早生20年，还有西红轩什么事儿？死胖子笨得要命，西家顶好的牌被他打得稀烂。 他有点倨傲地扬了扬下巴， 我看他们把皇帝换来换去，轮到我手上，我也想换几个娃娃啊。 严和如见沈德川没什么杀意，便吃了口茶润完嗓子以后接着说， 我爸对府君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可咱俩总有那么点不大相同。你知道我娘吗？河州渔女出身，在家里边吃不饱肚子，还要替她爹娘养废物兄弟，我娘被打骂烦了，一气之下跳水跑了，女扮男装跟船10几年，在河州跟拜把子的兄弟们扩出了最初的茶叶买卖，大伙儿都是没家的人，一商议干脆全姓严，多好啊。 有钱在手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 他又笑起来。 别人家是纳小妾，我娘是挑郎君，河州好看的男人他都爱，我爹是最俊的那个。可我娘死得早，我爹就成严大爷了，也做生意，但是畏畏缩缩的，什么都怕，进了西家掌柜连头都不敢抬呢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